好了，73号壁垒的城门被人用炸药给炸开了。 什么？城门被人炸了？守备部队在干什么？ 他们正在追捕炸城门的人，据说对方本就在城里，然后突然快速接近城门，扔下炸药就跑了。现在那炸门的罪犯还在壁垒里逃窜，但好像不止一个人，有人在接应他。 快去，让这种人潜伏在壁垒里，简直就是我情报部门的耻辱。组织外勤对他实施抓捕行动，天黑之前务必抓到这些人。 周守时暴跳如雷，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恶性事件，恐怕在老板周世纪那边他也没法交代。一时间，周氏情报机构的大部分外勤都被这爆炸声吸引过去，犹如蝗虫一般向外奔涌。周守时端起茶杯，忽然发现茶水已经凉了，他拿起电话通知外面 换杯茶。 说完他便挂了电话，开始看起其他文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周守时总是觉得有些心神不宁的。他们本来就防着任小素来报复周氏，现在73号壁垒里突然出现了如此恶劣的事件，必然与任小素有关。吱呀一声，门被打开了，周守时皱了皱眉头。 怎么不敲门？ 周守时刚准备发脾气，可是当他看到那推门而入的少年时，整个人都彻底僵住了。只见任小素拖着茶托，可是茶托里面没有杯子和热腾腾的茶水，只是放着一柄带血的手枪。周守时强行镇定下来，他的手慢慢伸到桌子下面，想要按红色的按钮，结果任小素笑眯眯地说道： 别按了，没用的，整栋大楼里的人都死完了，连你们养的猎犬我都没有放过，是不是有点丧心病狂？ 周守时心中寒意升了起来，他甚至都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不过任小素刚说完他就信了，因为对方是任小素。 你来这里干嘛？ 我听说你们在找我，甚至还找了地下世界的情报贩子悬赏，我一看价格那么高，于是我就自己来溜达一圈，看看能不能领到钱。 任小素从桌上拿起周守时的眼镜布，开始擦拭盘中那柄染血的枪。 杀江旭并不是我的主意， 你看这样聊天就省事多了，对不对？不过不是你还能是谁？罗宗仁的直属上级就是你啊。 他虽然比我低半级，但他大部分时间并不向我汇报工作，我也知道他在做的事情都见不得光，所以我有意回避着，怕以后上面那位老板为了保守秘密连我一起除掉。 理由很充分，那就是说想杀江旭并直接下令的人是周氏那位老板周世纪。可你就算撇得很干净也一样要死啊。 当周守时意识到无论自己说破天去，今天自己也是必死无疑的时候，他反而慢慢冷静下来了。周守时扶了扶自己的金框眼镜，甚至还用手去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这才说道： 王氏现在正在吞并火种与孔氏，你知道吗？ 任小素坐在他对面。 我知道，不过这跟我与你说的话题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想说你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针对王氏？ 没错，几年前王氏就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不断的利用贸易来想方设法削弱周边财团，而且全民兵役实行了那么多年，谁都知道他们想要掀起中原的战火。 所以呢？ 所以我们周氏只是寻求自保而已，王氏可以不择手段，为何我周氏不可以？你没发现吗？他们近期才召回30岁以下服过兵役的男性，其实在与远征军团的战争中他们也根本没用全力，不然的话火种不会溃败的那么惨烈，你们西北军也不用在左云山坚守的那么辛苦。难道你不觉得你西北军那些死在左云山的士兵都枉死了吗？ 所以你们就杀了江旭， 这样才能让整个壁垒联盟同仇敌忾， 也能把庆氏与周氏绑在一起，一起来抵御王氏。如果计划成功，你也会去为江旭报仇吧，所以也绑上了西北。这对于周氏来说本是最好的计策。 任小苏承认，如果没有王韵他们几个人通力合作的话，周氏的计策确实会成功。到时候王氏就是与全天下为敌，根本没有现在逐步吞并各个财团的机会。如果不是遇到任小苏，周氏计也许会得个奸雄或者枭雄之类的称号。 但是你们并没有被远征军团波及，你们羡慕王氏全民兵役，你们一样也可以这么做，你们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策略，但不应该用江旭的命来换取你们的胜利。或许在你们看来，杀死江旭对于周氏是最好的选择，但在我看来，他才是最无辜的。唉，说一千道一万，江旭招谁惹谁了呢？ 说着，任小素站起身来，将窗帘拉开了一丝缝隙。午后的阳光照射到这阴暗的小屋中，周守时忍不住地用手遮挡了一下光线，因为这阳光有些刺眼。 告诉我周世纪的行程。 我凭什么告诉你？我告诉你之后就能活命吗？ 那倒不是。一个人下去，不觉得有点孤单吗？有个伴儿多好啊。你想想，这个计划明明是他制定的，可是死的却是你，冤枉不冤枉？ 十分钟之后，任小素从情报机构的大楼里走了出来，并且得到了周世纪的具体行程，以及壁垒里遇到的危机后，周世纪身边团队的应急预案。周守时怕是特别担心周世纪死不了似的，将这一切交代得非常清楚。说实话，任小素都觉得这个审讯过程有点太简单了，可能是周守时真的很怕孤单吧。就是这么一群没骨气且害怕阳光的人，躲在那厚厚的帷幕后面杀害了江旭呀。某一刻，任小素也在想一个问题，这一次他登门拜访周氏之后，如果真的杀了周世纪，那么周氏也会马上内乱起来吧。按照罗兰所说，周氏之内除了周世纪以外并没有什么能抗大梁的人，这样一来王氏在中原就没有对手了。这恐怕也是庆氏让罗兰紧急回去的缘故，庆枕会不会已经预见到王氏统一中原的那一天了？然后呢，王氏会不会继续对西北和西南下手？任小素觉得会。那个时候的王氏将是一个庞然大物。可是这个仇怎么能不报呢？任小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杀死江旭这样的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如今希望传媒那边应该收拾好行囊向西北搬家了吧。有家有口的将留在洛城，而其余人则北上成立新的希望传媒总部，洛城的希望传媒将变成分部。这是张晨统思虑很久之后做的决定，因为中原已经不太平了，所有人都预感到了危机。正思索间，任小素已经走过了两个街口，情报机构里的人因为抓捕城门制造爆炸的罪犯已经差不多倾巢出动了，所以任小素入侵的时候格外轻松。现在外界恐怕还都不知道周守时死亡的消息呢。任小素看着73号壁垒里的街道，居民们在街头讨论着刚刚的爆炸声，谁也没有想到主谋者任小素就这么稀松平常地和他们擦肩而过了。居民是无辜的，任小素并不想直接在壁垒里大开杀戒，如果殃及到很多无辜者，恐怕江旭会很失望吧。不过没关系，他会让周世纪自己钻到笼子里面去。距离周氏主力部队抵达73号壁垒还有两天时间，任小素认为这个时间是完全足够的。此时壁垒北方又传来爆炸声，那里是73号壁垒守备部队的军营，如果连那里都能爆破成功，那么这壁垒对于周世纪来说就毫无安全可言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然而，还没等任小素安全撤离呢，他忽然感觉有人在跟踪自己。任小素转身拐入一个小胡同里，消失不见。后方跟踪者加快了步伐，也钻入小胡同。可是当两人进去后，才发现这竟是个死胡同，而任小素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在找我吗？这两天找我的人有点多。 任小素打量着对方，这两人看起来其实不太像周氏的人，一身衣服更像是混迹荒野的流民。那两人相视一眼，手慢慢挪向了腰间。任小素突然问道， 你们是周氏哪个部门的人？ 爷们儿不是周氏的人，就是赚点赏金而已。 看来是地下世界的情报贩子。跟谁混的？ 这种事怎么能说？爷们儿虽然本事不如你，但骨气还是有点的。你要杀要剐赶紧动手，我们不连累别人。 算了，这些天杀人太多了，不想再杀无关的人了。 说完，任小素转身朝胡同外面走去。可是他刚一转身，身后的汉子却迅速拔枪想要射杀任小素。还没等他手臂抬起来呢，便有狙击子弹洞穿了他的胸口。另一名汉子见机不对，就想翻墙逃跑，可是杨小姐哪里会给他机会。任小素默默地站在胡同口叹息道， 唉，这世道是怎么了。小姐，你的位置暴露了，往 A7 区域转移吧，我在路上接应你。 好。 73号避雷守备部队军营中突然燃烧起大火来。原本建造军营的时候，周氏使用了大量的防火材料，以防军营出现火灾。可这次不是天灾，而是有人刻意使用了易挥发的高能燃料。此时军营里的守备部队纷纷朝着火场赶去。有目击士兵说，纵火者只有五人，可对方每个人的身手都极为矫健，普通人根本就抓不住。五人纵火之后便立马离开了，守备部队有一个连的士兵追击而去。营区外就是居民聚居区，那五人手脚麻利地爬上了楼顶。后方的周氏部队看着五层楼高的居民楼，虽然楼没有多高，可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爬上去啊。平日里他们也会接受专业的攀爬训练，以应付复杂地形作战，可这墙体在他们眼里连个能借力的水管都没有，他们都不知道那五人是怎么爬上去的。负责这次追击的军官大吼着， 不要爬了，我们在地面追击，前方有一条小街道挡住他们，到时候他们就无法继续在楼体间跳跃了。 说话间，上百名周氏士兵快速奔跑起来，其中有一支作战班组甚至全速前进，只为了在对方抵达街道的时候进行拦截。这五人行进的前方街道足有12米宽，正常人根本不可能从楼顶飞跃到马路对面去。此时地面追击部队只能偶尔看到前方楼顶飞起的人影。出乎军官意料的是，对方飞跃速度要比他们想象中快得多。双方马上就要接近前方街道了，可是周氏部队始终没法拉近彼此的距离。军官说道， 不要急，等他们落地之后立马开枪射击，到时候他们就进入射击角度了。 可是就在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楼顶五人抵达临街最后一栋居民楼时竟然同时起跳。那12米宽的街道宛如一条深渊，可他们却仿佛鸿雁一般飞了过去。周氏军官愣住了，这还是正常人吗？难道五个人都是超凡者？可是这到底是哪个组织在73号避雷里大肆破坏呀？竟然能找出五个超凡者来同时行动。愣神之间，从斜刺里冲出一名身穿军装的周氏军官，军衔竟是中校。一名士兵惊呼， 是周林，守备部队里的那个超凡者，他追过去了。 这名叫做周林的周氏部队中校大步流星，他穿过街道继续追击的时候， 还能听到身后士兵的惊呼声。他冷笑了一下，头都没回。周林一头扎入了街对面的小巷子里，可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身后竟不知何时坠上了一名少年，而前方被他追击的那五名纵火犯竟停下了脚步，回头戏谑地看着他。其中一人还对他身后的少年笑道： 齐生，堵好路，别让他跑了。 好的，千奇哥。 齐生这小子天资就好，成为骑士后身体素质的增长比我们快多了，而且拳刚也比我们生猛一些。 李英允感慨道： 是啊，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这小子竟是骨骼清奇呢？ 骑士内部的实力也有高低，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天赋。有些人成为骑士后，身体素质便锁定在 T5 等级附近，而有些人则能继续增长。如今秦生成为骑士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超越了张清溪。周林冷冷地打量着这六个人，然后问了一个非常蠢的问题： 你们怎么不跑了？ 张清溪笑着解释道： 打不过才要跑啊，打得过当然不跑了呀。倒是你怎么敢一个人追出来啊？是觉得我们好欺负？ 说实话，如果骑士组织想要在一座壁垒里进行破坏，那会是一种很流氓的行为。普通部队追不上，超凡者追上了，如果没他们人多，还会被反杀。如今他们只要行动，就12人一起。放眼天下，哪个财团也不可能在一座壁垒里放12名超凡者来专门对付他们呀。换了其他的超凡者，也未必能自如地穿梭城市，说不定会被地面部队包围。可这些人一个个玩极限运动的，跑楼就跟跑平地是一样的感觉。这时候小巷子里又走出来两名骑士，许克、文蒙。只不过许克和文蒙身上还扎着绷带，许克是吊着左臂，文蒙则是一瘸一拐的。看样子他们在协助火种与难民撤退的过程中负伤了。周林看着对方人数越来越多，顿时有点手足无措起来。而且最关键的是，对方互相寒暄，询问着任务完成进度，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张清溪说道： 也不知道吴定远那边任务完成了没有，要不要去接应他一下？ 周林刚想说什么，结果他背后传来风声鼓荡，他下意识地翻身躲避，可周围所有骑士竟一拥而上，将他乱拳打倒，连自身能力都来不及用。每当他想集中注意力来使用超凡能力，就一定会有拳头突然垂在他身上，打断他的能力。这些在场的骑士明明人数是自己的七倍，可对方竟然还用说话吸引注意，背后偷袭这一招，太卑鄙了。直到周林呕血身亡的时候，后方吴定远与黄小雨才赶了过来，俩人说道： 已经杀了。 他们俩杀的正是周氏的军事最高指挥官周逸飞。这次行动中，五人负责纵火吸引注意力，秦生和另外两名伤员负责在外接应，而吴定远和黄小雨则负责斩首。李英允点点头： 按照小素所说，周氏继听闻守备部队的消息后，一定会前往安全无避险。 张清溪问道： 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去与他会合吗？还有咱们之前商量的事情什么时候告诉他？ 等先平了周氏的事情吧。 在此之前，骑士组织脱离清河集团并不再回去，并向外释放信号，谁打洛城的主意他们就跟谁死磕。只因为他们这些人用来防守的话力量很薄弱，无法与财团主力部队抗衡，可如果是用来破坏的话，哪个财团也扛不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周氏刺杀江旭时之所以如此注意隐匿身份，也是担心招来骑士的复仇。 现在既然仇家已经查明，骑士必须用血的教训来捍卫自己说过的话，让其他人不敢再打洛城的主意。73号壁垒已经彻底乱了起来，守备部队被人袭营，军事长官周逸飞遇刺身亡的影响远比骑士们自己预计的还要大。一时间整个壁垒忽然拉起了警报，壁垒中心用来报时的钟也被人撞响了12声，以此来警告整个73号壁垒内的周氏部队。分散在壁垒中的守备部队开始集结，而周世纪的行政官邸内开始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开始焚烧文件，他们将一车一车的文件送去官邸后院的焚化炉，连同电脑、移动硬盘、纸质文件，所有保密级别在 C 级以上的全都必须焚烧。任小素他们来了总共14人，没人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也没有想到仅仅14人就能对壁垒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14名超凡者，所有人都终于记起任小素的外号了，并且记起了骑士们离开洛城时放下的狠话。骑士离开的时候亲手袭击了周氏、孔氏、王氏的一些军事设施，而后便销声匿迹了。他们很清楚，只有消失在大家视野里的骑士才是最具有威胁力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有人在洛城里刺杀了江旭，这让骑士们格外的愤怒。或许骑士的人手不够覆灭整个周氏，可经过这一次折腾，周氏必将在王氏的压力下走向衰败。诸神时代里，匹夫之怒，血溅百里。在许克接管清河之前，江旭还在那个破旧的小报社里坚持着寻找真相。那时候许克的父亲还带着他去报社参观过，许克的父亲当时对小许克说道， 叫叔叔，这个叔叔非常了不起。 那时候的希望传媒雏形还很落魄，江旭带着纪一在报社里面冬冷夏热。虽然许克的父亲有心想帮助江旭，但他还没这个魄力去面对财团的压力。到了许克14年前上位之后，才有了现在的希望传媒，他用清河集团的七颗卫星来帮助江旭实时传输稿件，这样希望传媒才能遍地开花，将报刊印到每个壁垒去。因为许克是骑士，所以他的胆子要比父亲大一些。许克对希望传媒是有感情的，对江旭也是有感情的，如果他知道有人会暗算江旭，他一定会坐镇洛城，哪儿都不去。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当时北方还有太多的难民需要他们帮助，逃难路上是非常残酷的，妇孺将失去安全的保障，火种部队还可能面对远征军团游击部队的袭击。骑士既然知道这些事情，就不能不去。此时周世纪的行政官邸外已经有一支上千人的守备部队守候着，周世纪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沉思着，身上的西装严丝合缝，头发一丝不乱。他的随身武官敲门而入， 长官该走了，官邸内的安全屋不适合应对这次的敌人，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行政官邸的地下是有安全屋的，里面有充足的水和食物，足以让周世纪在里面等到主力部队支援。然而大家都很清楚这次面对的敌人是谁，所以固守一个地方还是太过危险。周世纪站起身来，他将桌子上的纸和笔全都摆放整齐，这才从容不迫地向外走去。作为一个财团的最高长官，如果他现在先慌乱起来，那底下不知道要慌乱成什么样子。官邸外铺着松软的白色石子，栽种着美观的松树，这些石子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时间进行冲洗，所以它们总是光滑洁白。周世纪从官邸出来，走上防弹轿车，长长的车队在守备部队护卫下向壁垒南方行进。周世纪问道， 周逸飞确定死亡了？ 是的长官。 周守时也死亡了？ 是的。 周世纪沉思了片刻说道， 那我们就不能再去七号安全屋了，这个撤退路线是周守时亲自制定的，现在敌人一定也知道我们要去那里。 周世纪的秘书愣了一下， 您是觉得周守时会出卖您吗？ 他不会吗？改道吧，从反方向离开壁垒，直接去与主力部队会合，我相信敌人现在都聚集在那里了。 秘书拿起对讲机， 更换三号方案，我们从木兰大道离开壁垒，通知北方赶来的主力部队加快速度，询问他们何时能够接应到我们。 周世纪望着窗外，他与周守时共事接近20年时间了，彼此常常互相揣测，甚至有时候还会互相算计，财团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他看来，周守时并不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在危险面前出卖同伴并不稀奇，所以周守时给他制定的撤退避险方案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是不能用的，尤其是敌人先找到了周守时的情况下。然而就在此时，当车队经过三金潭立交桥下的时候，忽然有庞大的阴影从桥上一跃而下，后方的守备部队在车载对讲机中怒吼着， 前方车辆躲避，桥上有装甲袭击。 装甲，即任小素的外附式装甲。任小素不仅早早等在这里穿上了外附式装甲，还抽出了黑刀，准备将防弹车里的周世纪给挖出来。这车可能防弹，但并不防黑刀。不仅是任小素，远方的狙击枪声也传了过来，高楼上的狙击手开始尽情的复仇。12名骑士出现在战场外围，他们并没有选择近身战，而是早早就躲在了居民楼里，通过窗户进行射击。或许周世纪根本想不到任小素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就像周世纪了解周守时一样，周守时也同样了解周世纪。周守时临走前专门给任小素叮嘱， 记住，我和周世纪合作了20多年，但也斗了20多年，如果他知道你先找到我，那就一定不会去南边的安全屋，因为那是我给他准备的。北方增援过来的主力部队是装甲旅，所以他们一定是最接近73号壁垒的，周世纪一定会往北走，一定会经过三金潭立交桥，你在桥上等他，我在地下等他。 当时任小素都觉得这俩人上辈子怕不是一对情侣吗？竟是如此的相爱相杀，临走之前都还一定要拉另外一个当垫背的，哪怕毁了周氏也在所不惜。外附式装甲如万钧之石般从桥上坠落，落点恰好便是周世纪所乘坐的防弹车辆，一切都在任小素的控制中，显得异常精准。后方负责护卫周世纪的车辆上，士兵们看到那落下的外附式装甲时便抬枪准备射击，可是这时候干什么都晚了，任小素高举手上的黑刀，当他落下去的一瞬间，腰腹部与手臂同时传来力量，将全身的力气都汇聚于刀尖之处，刺拉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切割声响起，好些人不由自主地捂紧了耳朵，这声音仿佛一下刺入所有人的心脏一般。防弹车传来司机恐惧的哀嚎声，黑刀洞穿车顶之后，紧接着便刺入了周世纪的胸口。可是任小素还不放心，硬是将防弹车顶端全部切割下来，然后透过车顶的大洞确定周世纪已经死亡才算完事。任小素看着躺在车内已经被刺穿心口的周世纪，对方的血液从胸口溢出，染红了对方一尘不染的白色衬衣，也弄脏了整齐的西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目标已经死亡，开始撤退吧。小姐，你向28号区域方向撤离，我在途中接应你。 任小素在通讯频道里说完，便抽刀转身。此时公路上全都是围剿过来的守备部队，密集的弹雨在任小素身周组成庞大的火力交织网，可任小素根本就没打算跟他们继续纠缠，而是转身朝着路边的居民楼跑去。他以外服饰装甲坚硬的装甲手指抓入墙体，徒手就爬上了房顶，消失不见。这场刺杀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没有他与周世纪辩论的环节，任小素甚至没给周世纪发出哀嚎的机会，就结束了这场刺杀。这让那些本来想要与任小素这外服饰装甲激烈厮杀的守备部队都有点懵。他们看着任小素消失的方向，心想，你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在想，对方应该不会那么胆大来刺杀一个财团的首脑吧。可现在他们才意识到，其实在如今这个个体异常强大的诸神崛起时代，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已经不再是神话故事里才有的事情了。难怪庆振会隐匿行踪，只能说庆振太有远见了。如今想刺杀庆振的人也不少，可惜他们都已经找不到庆振在哪儿了。这些人里甚至有庆氏的人员。守备部队开始往任小素他们消失的方向追去，甚至有人包围大楼，想要捉拿那些藏在居民楼里的骑士。可是骑士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一个个跟猴子重归大自然似的，飞檐走壁的就消失在守备部队的视野中了。守备部队就想不明白了，他们怎么看着其中一个骑士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呢？这手骨折的人也能跑这么快吗？这些人平常都在训练什么呀？一天时间内，周氏的123号人物全部死亡。73号壁垒里的希望传媒记者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都快哭了，赶紧把消息传回到洛城去。73号壁垒之中，一场盛大的抓捕行动开始。这件事情是周氏的耻辱，不管周氏后继者是谁，都必须抓到这些行凶者才能服众。周氏的发言人开始声讨西北，坚称此事为西北某位大人物所为，希望西北能够为此事负责。媒体的目光赶紧转向西北，身在144号壁垒的记者们一窝蜂堵上了驻军营地，希望178要塞部队的人能出来给个说法。等了将近3个小时，张小满才慢慢悠悠地走出营地。一名记者把话筒递到张小满嘴边， 周氏宣称此事应该为西北军所为，我们想知道那位壁垒毁灭者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西北的下一任司令候选人了。 张小满出来之前就跟张景林沟通，想问问对方自己该怎么回答媒体问题，结果张景林并没有给他交代什么回答问题注意事项，只说据实回答就行了。张小满心说，那他就说实话了，到时候谁要追究责任就去找张司令去吧，跟他可没关系。张小满回答道， 是的，他确实是178要塞集团军司令的下一任候选人，不过还需要长期的考察与锻炼。 西北还有其他候选者吗？ 没有了，就他一个。 张司令如今才40岁，为何这么早就考虑候选者的事情？ 有合适的就先定下来，省得他跑了。 这个回答给记者的思路都给打断了，这些记者怎么也没想到答案竟然是这样。一般的记者招待会都是大型打官腔现场，还是很少见到这种朴实的回答呀。大忽悠在一旁看不下去了，他感觉再让张小满回答问题可能就出现采访事故了，于是赶忙把张小满推到一边去，自己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啊，哈哈，现在由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名记者问道， 那周氏所说此次周氏三位行政首脑在同一天被刺杀之事，确实是西北军官方的态度对吗？毕竟行凶者就是西北军司令的候选者，很可能就是西北军的下一任司令，所以周氏希望西北军对此事负责。您打算怎么回应周氏的发言？您打算怎么回应周氏呢？ 大忽悠沉默了2秒，然后一脸淳朴地笑道， 嘿嘿，不用客气，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天西北这边的采访稿件被迅速传回了中原，周氏那边一些高级官员看到稿件之后气得暴跳如雷。 太嚣张了，这也太嚣张了吧。 可是他们忽然意识到，即便对方如此嚣张，自己也拿对方毫无办法。周氏如果想出兵西北，那中间还隔着一个王氏呢，西北距离周氏太远了，打不着啊。而此时任小素和杨小锦他们已经安全地脱离了73号壁垒，进入壁垒外的山野之中。山谷中燃烧着篝火，任小素与骑士们抓来了山上的野猪和野兔，架在火上烤着吃，别有一番风味。任小素将手里刚刚烤熟的兔子递给杨小锦，然后对骑士们问道， 你们接下来什么打算？ 李英允看了大家一眼后然后笑道， 我们翻看资料发现啊，西南的更西边还有一座世界第一高峰，据说那里常年有积雪覆盖，海拔高达8848米，想要登上去啊，必须经历千难万阻。其实曾经登上去过两次，说山顶风景非常壮阔，所以我们也想走一遭，看看山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李英云口中的骑士大概就是骑士组织的创始人仁和了。张清溪在一旁笑着补充道， 不过灾变之后地壳变化很大，我们也不确定那座山峰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就爬，不在的话就寻找一下其他的山峰，然后再在那边游历一下，我们相信那边还有少数的幸存者。 对了小素，我们爬完山想去西北定居，不知道你们那里欢不欢迎？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的，一起大行西北啊。 李英云等人相视一笑，像是有了什么计划似的。 你们之前不是一直在寻找清河的继承人吗？以后定居西北就不找了，放弃了吗？ 啊，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过得很好，也从没有辜负骑士之名，所以不需要我们担心了。 哦，怎么找到的？ 一旁一直沉默的文蒙突然说道， 先保密。 好，我明天就和小锦先回西北去了，到时候在西北恭候各位大驾，一起为西北事业添砖加瓦，来为大兴西北干杯。 哎， 干 杯。干 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任小素兜里的卫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任小素看了一眼号码，赫然是王胜之的来电。可是他犹豫了很久，终究是没有接通，而是将卫星电话塞进了收纳空间之中。壁垒联盟开始喧嚣起来，王氏那边顺利地接收了孔氏所有的壁垒，仅剩的东海沿岸壁垒孤零零地掌控在孔氏手中。所有人都在猜测王氏到底什么时候将这座壁垒给收入囊中。一开始大家觉得北方战争一定会影响到所有居民，可事实上王氏接手壁垒之后却第一时间给所有居民发放救济粮，然后迅速重建秩序司，并在壁垒之中安装监控，紧接着便由人工智能来接管所有的司法秩序。这些壁垒本身处于完全无人监管的状态，还留在壁垒的居民饱受着恶民流氓的摧残，待到王氏一来，整个壁垒忽然恢复秩序的状况竟开始让那些本来在骂王氏的居民们说起王氏的好话来。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只要谁能给大家一个好生活，大家就会支持谁。至于上层建筑的利益斗争，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光是接收孔氏壁垒，连同火种的壁垒也是一样。火种如今的兵力已经无法与王氏抗衡了，被吞并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王氏对孔氏火种发起全面战争的事情，大家都还没有讨论腻歪，结果周氏与西北军又展开了激烈的骂战，这让所有吃瓜群众又全都兴奋了起来。倒不是说这场骂战能比王氏的全面战争还激烈， 主要是张小满和大忽悠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实在是太有槽点了。周氏发言人这边刚发表完谴责，结果大忽悠说不用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说实话，民众也从来没有见过西北军这样正面应对的官方态度。不过有周氏刺杀江旭之事在前，所有人都是站在西北军这边看周氏笑话的。毕竟你周氏敢暗杀江旭，就应该接受这样的制裁。恐怕你周氏也没想到一次暗杀行动会引来如此惨痛的教训吧。一日之内，周氏一二三号人物纷纷死亡，这件事情也为所有人展示了诸神崛起时代里超凡者到底是个多么强大的存在。有人甚至将此事件定义为超凡世界的一个新里程碑，它象征着诸神崛起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正式地进入了诸神的时代，没有崛起二字了，诸神已经崛起。与此对应的是，大家开始更加好奇，如今的超凡者到底有多少人，归属什么势力，他们到底有多么强大，做过哪些事情。这时候一部由木婉哥拍摄的超凡世界纪录片开始宣发，宣发的主题就是我们亲身经历了超凡者的战斗，并为大家展示真正的超凡者世界到底有多么精彩。我们曾与西北少帅同行，他将以彩蛋的形式出现在影片结尾。于是这部影片还没在壁垒联盟里上映便开始受到广泛期待。木婉哥如今常驻洛城，影片开始宣发的第二天，木婉哥工作室的门槛就被投资商们给踩烂了，声势壮观。投资商们参投了很多的钱，结果木婉哥的影片还没有上映就已经回本了。他注册了一个新的公司，将影片纳入公司中作为资产，然后以极高价格卖给 A 商人 5% 的股权，又卖给 B 商人 6% 的股权，最后他卖了十多家公司，还剩下 30% 的股权在木婉哥自己手里的时候，木婉哥已经实现盈利了，而且利润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这是影视行业的正常操作，灾变前就这样了。只是投资商们提前观看影片，质量倒是非常好，确实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超凡者，甚至有东湖陷落事件的完整记录，还有74号壁垒破灭前的逃难记录。里面有知名女歌手李然参演，这本身就很有噱头。但其实好多人是奔着西北少帅的彩蛋去的，结果大家发现彩蛋里只有任小素在74号壁垒马上破灭时带领大家冲出壁垒的背影。投资商们无语了， 连个正面影像资料都没留下来吗？ 木婉哥端着茶杯淡定说道， 如果我拍下来了，那这影片肯定就被销毁了，你们懂我意思吧？有这个就不错了。 我看着影片里你们和西北少帅似乎是一起去的74号壁垒啊，李然也在同行队伍中，那是不是李然和这位西北少帅也有什么关系啊？ 投资商们顿时来了精神，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绯闻啊，如果操作好了一定会带来不少收益，对他们来说消息就是钱。只见木婉哥摇摇头， 没有，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我倒是觉得那位少帅不太待见李然，有点嫌弃他。哎，你们也知道少帅的丫鬟都是个非常厉害的超凡者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份据说是从地下世界里流传出的超凡者世界强者排名开始出现在各个壁垒进行售卖，卖价也不贵，跟报纸差不多，一份1块钱，所有人都买得起。这个东西出现得非常突然，而且对方似乎是有预谋似的，提前就准备好了分销渠道。有人买到手里一看，这个名单竟排列了整整100名超凡者，而且名字的排序用醒目的字体标注着，本排名以实力强弱进行排序，其中少数者以团体形式上榜。第一名赫然就是李神坛、司离人两人。团体形式上榜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两人形影不离，所以计算实力 必须以两人实力总和来计算。然后便是列举了李深潭的所作所为，比如西南一战里的巨大影响，操纵一支作战旅玩弄于股掌之间，顷刻间便能扰乱一家财团的秩序与安定。这样的超凡者登上榜单第一名，确实让很多人心服口服。毕竟恶魔耳语者的大名很早以前就响彻中原了，而且作为诸神崛起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上榜理由也理所当然。第二名，陈无敌。其中列举了陈无敌在李氏壁垒中最终觉醒的状态。有人曾预估，以当时陈无敌的完全体状态，足以与整建制的财团主力部队抗衡。只可惜这巅峰的个体战力只是昙花一现，令人悲叹。第三名，任小素与杨小锦。任小素与杨小锦上榜的理由，叙述文字相比其他人就多了一些，可以说李深潭与陈无敌他们加起来的文字都没这俩人多。主要原因还是这俩人出现在公共事件中的次数比其他人要多，人际关系也相对复杂。这个小册子定价很有意思，只有1块钱。很多人想干脆省了这个钱不买了吧，看看排名就行了。结果他们看了一下别人手上的小册子，竟然内容这么多，光听别人复述总觉得差点意思，想要借来看，别人还没看完呢。眼瞅着好多人都拿着小册子热情地讨论，自己手上又没有，这些没买小册子的人便顿觉尴尬。反正也不贵，那就去买一份吧。小册子里隶属了任小素与杨小锦参与的事件，很多超凡世界的人从这俩人的介绍中就能看出来，这一定是一个超凡世界内部人撰写的，不然根本不会这么了解。现在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任小素到底长什么样子，关于任小素的出身来历也是传得满天飞，没人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有人说他是张景林的干儿子，有人说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流民，更夸张的还有人说他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在这个小册子里竟记录了任小素的起家历史，从113号壁垒的流民，再到李氏侦察司编外人员，再到庆氏卧底，再到西北军尖刀连士兵，再到壁垒毁灭者，最终成为西北军少帅。虽然话语很简单，但能让很多人清楚地知道这任小素到底是怎么崛起的。其中任小素和杨小锦参与的事件极多，例如73号壁垒东湖陷落，例如火种圣山事件，例如洛城守护之战，例如74号壁垒危机，例如火种抗击北方一战，例如左云山一战。可以说现如今能够影响到壁垒联盟格局变化之事，大部分都有任小素的身影。这让读者们突然有种感觉，这西北少帅不好好的在西北待着，怎么满世界乱跑啊？这西北的少帅也就在西北待了几个月，剩下的时间全都在外面东打一榔头西打一棒槌。而且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前面描述李神坛的时候，这个小册子执笔者用词还很朴实，但到了任小素这里，词藻就突然华丽起来了，似乎对任小素非常看重似的。只是写到任小素各个千奇百怪的身份时，给了任小素一个负面评价，此子非常狡猾且喜欢胡作非为，在得到这些身份后利用这些身份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